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推荐书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本书的名字挺有意思，古今打油诗趣话。 哎， 这个打油诗听着似乎不是那么高大上啊。 这个其实啊，打油诗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由来已久，很有传统的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说打油诗啊，但实际上它在这个种类上应该是包括四类，诙谐诗、打油诗、讽刺诗还有别体诗 啊。 就像刚才我说出这个诙谐诗，像诙谐诗那就古已有之了，比如说在诗经里头就曾经有这个文，就是有这个诗经里就有这种诗歌啊，写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念原文了，因为原文的话呢太拗口啊，也听不起，也听不明白啊。它主要就是说两口子啊早上起来对话啊，这个对话的，然后但是就比喻起来就跟那苍蝇叫似的啊，嗡嗡嗡嗡嗡嗡啊。然后到近代的时候呢，包括这个大诗人陶潜啊，也开始在他自己的这个作品里呢创造这种诙谐的意味啊。到了唐代，诙谐诗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像我们熟悉的诗人啊，李白、杜甫都写过很多。你比如说像李白有一个叫《戏赠杜甫》，他说：“饭粒山前逢杜甫，饭粒儿啊，米饭粒儿啊，饭粒儿山前逢杜甫，头戴李字曰卓武，何故别来太瘦生？太瘦就是这人太瘦太胖了，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哎”然后随着胡适的都说过，胡适说呀，这个。实际上啊，陶潜啊，这个和这个杜甫啊，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啊。这个，杜甫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是李白这个写杜甫的啊。实际上，杜甫自己也调侃自己，这个，那宋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们很多想不到的，就是有的这个诙谐诗啊的这个诗人是我们想不到，比如说辛弃疾。我们一直认为辛弃疾是那种豪放派的啊，金戈铁马写的是这种东西，包括苏轼啊也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实际上呢，他们自己写的东西啊，比如说辛弃疾有一首叫《西江月·浅兴》，这个从小我就会背，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背呢，觉得这个词有意思。他说：“哎，醉里且谈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如何，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月去。”哎，就是这种啊。你看，就是到了这个明清两代啊，这个谢晋啊、唐伯虎啊、郑板桥啊、纪晓岚啊，都有不少的这种诙谐诗作。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往前倒啊，往前倒说这个打油诗它的出处，现在可查的是一个唐代人， 唐朝就打油诗了。 哎，这个呢，就是这是，他这个名字呀，现在人就基本上就管叫张打油了。 呵， 他那首诗最有名的叫《雪诗》，我一说可能很多朋友都熟啊。这江上一龙桶，井上黑窟窿。 呵，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我前段时间在评这个余秀华的诗的时候，还把这个拿出来啊。对比了一下，就是打油诗顺口溜，哎，就是然后这个歌词和诗歌的区别。我说你看，比如说我说这个江山一龙桶，这个井上黑窟窿啊，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它有诙谐的东西在，它是一种白描手法。这个哎，夸下了雪了，江山一龙桶啊，全是一片白，井上黑窟窿，井口那儿肯定它没雪啊，黄狗身上白，黄狗身上全是白的了啊。白狗身上肿啊，更臃肿了，更胖了。它有这种白描的东西，但是它缺少什么？它缺少情感。可是你看歌词呢？你看这个诗歌里呢， 他有这种情感的东西在，他能触动人。我说那这就是他和这两个的区别。那那两个呢，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啊，因为跟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呢没关系啊。实际上反正这个哦，他这个打油诗也分了很多种啊，其中一种叫浅俗派的打油诗。浅俗派打油诗呢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顺口溜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打油诗，其实啊，这个除了顺口溜之外啊，还有这个讽刺诗，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比如说我们所谓这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它就是一个讽刺诗。它只不过它就不像打油诗那么有趣儿，它是在讽刺啊，这个楚王喜欢这个细腰的，所以这个宫里的这些宫女啊，包括嫔妃啊什么的，都天天饿着啊，就导致饿死了。 嗯， 你说的这就是你听这东西，你觉得哦，它有讽刺的意味在，但是它不是那么好玩儿。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在这本书的这个序里头啊，作者自己写的序里头能够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这个打油诗也好，诙谐诗也好，它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脉络就这么多。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直接进入到书里头来，我们来给大家读一读啊一些这种打油诗啊，您看看有没有趣儿。 也一起来解一解这些打油诗。 哎，半斤八两，钟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知巨事不如人。这个我未成名君未嫁，这个其实被引用的挺多的啊。那整个这诗说的是什么呢？说这晚唐的诗人罗隐呢，一生啊怀才不遇，年少的时候啊非常英明啊，也这个会写文章，写诗尤其好，可是呢屡屡的科场失意，然后呢就到这幕府去了啊，可是也很潦倒。在这个后蜀何光远的这个间接录上就说罗隐呢当初啊曾经还是一介寒士的时候啊，去赶考去，路过了今天江西进贤这个地方，结识了当地乐营这个乐营里的一个歌妓叫云英。那差不多在十二年的光景，他落地了，再次路过钟灵，又与这个云英啊不期而遇。见他呢，哎，你怎么还在这个风尘里待着呢？罗隐呢就特别感慨啊，说你怎么还在这儿？可是云英一见他呢，也是说，哎，你罗秀才，你怎么也还是这秀才？你还没往上长一级啊？然后罗隐就写了这个诗啊，赠他。这个诗刚才里边有这么一个词儿叫"掌上身"。掌上身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传汉代赵飞燕吧，啊，身子很轻盈啊，都能够说站在手掌上跳舞啊，所以呢，后人就都用掌上身来形容这个女子的体态啊，轻盈。罗隐这首诗就以调侃的口吻就回应了这个云英的嘲笑，说："我未成名君未嫁吗？我没成名，你也没嫁人呢，咱俩半斤八两都不如别人。"不过在野史上说，后来啊，罗隐和他里边这个云英啊，两个人终于是惺惺相惜，最后到一块儿结婚了啊。当然这是后话。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本打油诗，不是打油诗了，跟朋友们来推荐这本《古今打油诗趣话》，打油诗。其实现在看起来啊，很多诗人还写不了这种打油诗呢。 这是古人的打油诗啊，我觉得是跟现在打油诗肯定是不一样的。他刚才说了嘛，就是这个作者在自序里说，打油诗啊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成我们现在的顺口溜了啊。我们现在顺口溜肯定，那不除了顺口溜，我们现在比如说包括我们一些什么绵羊体啊，这个体那个体啊，什么梨花体啊，其实有的东西有的人也会觉得啊，这算什么呀，这就是一个顺口溜， 真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李白认输这一篇哈。武汉的黄鹤楼这么有名啊，大家都说的是唐朝一位诗人那首黄鹤楼 对 给写出来的。据载啊，当时这位诗人登黄鹤楼感慨赋诗，他这个诗是怎么写的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过， 这个很多人都会背啊， 对， 是不是？想象丰富，气势磅礴， 啊，写景的很绚丽， 对， 感情也真挚，好诗啊。 嗯， 但是酒好也怕巷子深啊，他没有宣传， 嗯， 是吧？ 嗯， 这位诗人再有才，当时也不是名人， 对， 诗也就没有多少人传唱啊。 他要上故事广播就行了。 哎，是当时是吧？不认识咱们。大诗人李白一来捧场，效果就不同了。李白多名啊， 对， 是不是？对吧？李白在那时候那绝对属于，是吧？属于千万粉丝以上的。 哎呦，千万级粉丝。对， 李白是怎么捧场的呢？啊，清人顾星星、顾景星《黄鹤楼诗集序》中是这样说的，黄鹤楼堂前不甚著名，崔颖作七诗，未有击赏者，太白天才俊放啊，见诗歌笔去金陵凤凰台，拟其体，然后以诗名而楼著。这段话呢，谈到了李白两个捧场的方法，一个是所谓的歌笔，表示认输啊，二呢是另写了登金陵凤凰台的诗啊，模仿这位诗人的诗风，有意呢与他一比高低。这件事儿呢成了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是据说呢，其实李白并不是真正的歌笔，而是写了如下一首打油诗啊，叫做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是吧？这完全是直白的一种描写方法了。那李白的这几句诗呢，无疑成了崔颢题诗的最佳广告。李白是何人物啊？对吧？居然也向崔颢歌笔称臣，甘拜下风。但后人读到李白这几句诗啊，总不感到他的谦卑，相反反而觉得他这个还有诗仙的豪气。啊，李白就是李白，认输诗也是这么的张扬个性，幽默生动啊。李白就是李白，几句打油诗也是掷地有声，不同凡响，绝非一般人打油诗可与之相比拟啊。当然了，李白这首打油诗其实后人拼凑而成的啊，后两句是有记载的啊，估计是诗仙的原话。 是 前两句呢本源于李白江夏赠韦南临兵，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 嗯， 无疑呢是有人把这两句改装一下， 对， 加上眼前有景两句合成了一首诗，反正倒也是浑然一体吧。啊，李白认输啊，李白曾经也认输过， 眼前有景有景道不得啊。我再给大家伙呢读一个这个啊， 嗯， 叫什么啊，幽默大师。 幽默大师， 嗯，谁呢？苏东坡。苏东坡呀，这个任这个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曾经到一个姓何的秀才家里去赴宴去。这酒席上呢，酒肴丰盛啊，其中有一盘油果酥啊，这个油果啊，这东西特别好吃啊。这个呢，苏东坡就很喜欢吃，就问说这东西叫什么呀？主人说不出来。苏东坡又问，这叫什么酥啊？为什么这么酥呢？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东西啊，它能够怎么呢，就能做成这么酥。主人一听就说，哎呀，这个是我那人做的啊，没有什么名称。大人您要这么问的话，那干脆就叫味神酥，您看怎么样？哎，这还是会来事儿哈。满座客人一听一致叫好啊。不久呢，又有一个姓潘的这个官员请这个苏东坡吃饭，他恐怕苏大人喝醉了，就只准备了一种度数很低的甜酒。结果呢，没想到苏东坡一喝这甜酒，觉得哎呦，这度数太低呀，没过瘾呢。他就戏称说，你这个，哎呀，他管这酒就不叫酒了，说你这是错煮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错把这个酒，把这个水当酒给煮了，错煮水啊。有一天呢，苏东坡在花园里头，哎，喝酒，嗯，忽然想起来说，哎，你看我这喝着这酒，我要是能有这油果酥来下酒就好了啊。于是呢，就写了一首诗给这个何秀才，那意思反正就是你要有你给我来一盘呗。这么写的，说：野饮花前百事无，腰间维系一葫芦。以清潘子错煮水，更觅何君味神酥。哎，就把这个酒啊，他这个特别度数低的酒也给欠下去了，把这酥也给欠下去了啊。 那他这个诗文其实就是很多苏东坡的诗啊，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是很恢宏的，但是其实他也有一些这种无关宏旨的，属于游戏小品的，但是读来很有趣味的，就像刚才这个，那就属于类似打油的一种诗。 打油诗，哎呀，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诗人啊，有一些诗人他那个诗按照古代的这种韵律啊，真说不上是诗，可能最多是一个歌词儿。哎，你像我上学的时候其实也经常会写一些打油诗，尤其是在上课的时候没意思哈，就在那个书边上写上。他这个打油诗他也得押韵吧，是吧？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押韵，你要是就是一个韵这个东西啊，挺深的。因为我没有特别的这个研究，像我现在出版社里有一个编辑啊，那就对这个格律啊各方面研究得很深。 哎呦呵， 当时就是，哎，我想想啊，就是我们前日子在开读书会的时候，曾经评评一本书的时候，他就用他那种思格律把整个这个那个这本书里的这个硬伤他全都给摘出来了。当时我们都非常，我就觉得 惊了，是吧？ 对，我就觉得如果按我自己读来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押韵，第二个他那个平仄对就行了。可是按他那种说法就根本就不是，那里边非常复杂，有很多讲究的啊，不是而不是将就。接着来，刚才我们说半斤八两，这次我们再来一个带数目字的，叫四喜四悲啊。其实呢，这个在相声里也有人说过。宋代有这么一位姓汪的诗人啊，有一首著名的四喜诗，民间流传极广啊。大家伙儿，我念第一句啊，我估计红酒就能答出第二句来。久旱逢甘雨，他乡 遇故知。 哎，然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诗。 金榜题名诗， 写的非常明白啊，就是所谓人间四大喜事了。那明朝啊，这个有这么一个小品里头载啊，有人呢就在这个四喜诗前面各加了两个字儿，然后以这个特定的数量和特定人物来强调喜中更喜，把这个喜呢推到了极致，而且又移植进了一些幽默风趣的新意，让人叫绝呀。比他是这么说的，刚才咱说了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诗。他说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童声金榜题名诗。 啊， 他给加了一个限制，但是呢把这个幽默的东西搁在里边了啊。那有人呢觉得这样还不显解恨啊，还不解恨，干脆咱来逆向思维，就把这四喜诗呢通过加字给变成了四悲诗。这四悲诗是什么呢？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情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梦里。 嗨， 就是这种， 这是搞笑版。 哎，搞笑版。接着说数目字啊，这数目字的叫四十年前三十三。据这个南宋的一个文献记载，福建有一个叫韩南的老秀才，多次考这个举人啊，都考不中。可是他有一股的这个倔的这个劲儿。就坚持硬考啊，直到73岁的时候，73岁高龄啊，才了却心愿啊。可是这老先生呢，为了功名啊，一直就是光棍一条啊，到73了，老光棍了，从来没受到哪个姑娘的青睐。这下呢，73了虽然是，可是中举做官了，哎呦，没人啊把这门槛都给踢烂了， 妈呀！ 而且好些都是妙龄女郎托人来求婚的。可是呢，他们来求婚归求婚，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新科举人年龄有多大。面对着众多文人，这个媒人啊问他这年龄的这种尴尬啊，这个老秀才韩南吟了一首诗啊当作回答。读尽文书100单，老来方着一青衫，媒人却问我年纪，40年前33，这算数都给搁里头了。 说的没错， 没错。这个诗呢，其实最后是调侃了一下，但实际他在这里边也说明了自己多年不得志啊，直到73岁才穿上这个品位较低的这个官袍青衫啊，也讽刺了这个求亲者的这种荒唐之举啊，讽刺了对势力小人这种趋炎附势。 你那么多年过去了，你发现还那样。 对， 岁数大其实不是问题，关键有没有功名，有没有钱是最大的问题。这反正也是一种反讽吧。 再来说一个我们熟的陆游啊， 陆游曾经写过一首呢午睡诗。午睡啊，咱们都平常都午睡，他写这个午睡诗说：相对蒲团睡未长，睡的滋味啊，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望，须臾客去主人绝，一半西床一半西窗无夕阳。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这么一个事儿啊，说这个诗里的这个主人和客人啊，反正就是都挺好睡的，嗯，要么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有的时候我特困的时候，有时候跟人聊着聊着天，恨不得就快睡着了， 闭上 眼 睛， 眼睛打架啊，然后呢，对方呢，他看出来看不出来不知道，反正他就一直跟你说，然后你还得这支应着啊，还硬撑着啊， 有些人真是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呢，实际上啊。据说啊，这后人有个明代的一个人还专门写了一个，两个瞌睡虫的一个趣事儿啊。他这当然不是诗了啊，那意思就是说讲的是什么？一个县令去拜访一个老乡绅，见这老乡绅说怎么没出来呀？啊，半天也没出来。这县令呢，等等半天，等睡着了，在这座上睡着了。一会儿呢，这老乡绅不知道为什么事儿耽误的，反正出来了。出来一看，呀，县令睡着了。一看，估计公事挺辛苦的，算了，我先不打扰他了，我跟你一块坐会儿吧。坐在这个客人对面了，坐着坐着也睡着了。一会儿呢，客人先醒过来，县令醒了，一看呀，出来了啊！一看，哦，怎么睡了？一看，哎呦，可能是我这睡着了，人家等我等着也睡着了，算了，让人再睡会儿吧。他自己呢？也睡了，又睡了一回笼觉。他这睡着睡着，一会儿主人醒了，你看，哎，这客人这县令还没醒呢，得了，他没醒，我也接着睡吧。他又睡，等这客人再醒来的时候，一看，我天，这天都黑了，这主人还没醒呢啊！一看还搁那睡呢，得了，走吧，我走吧，就悄悄走了。主人醒过来的时候，一看，哦，这客人都走了，哎呀，算了，得了。我再接着去睡觉去吧。其实他写的这东西就跟刚才陆游说这个一样，相对蒲团睡未长，主人与客两相望，须臾客去主人绝，一半西窗无夕阳。 俩睡神。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打油诗，其中呢有很多名人的打油诗啊。我们看到那些名言警句的时候想到这些人，其实他们平常开玩笑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调皮的举动。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非常感谢启航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方面的图书，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再会。 再也不见。

北京时间13点整。